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鸿毛药酒幽默集装箱。话说在法国巴黎的一个理发馆里啊，这天一位顾客正对一个理发师说道： 先生，上次也是你给我理的发。 先生，是的，谢谢您再次光临本理发馆。 听到了这话，顾客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道： 上次你给我理的头太难看了，不过我还是得感谢你。 听到顾客这么说，这理发师诚惶诚恐。 什么先生，您是说上次给您剃的头这太难看了吗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顾客突然笑了。 是这样的，虽然我很不喜欢上次你给我理的发，但是那个发型也有它的优点。它好就好在，自从我上次在你这儿剃了头以后，我老婆就再也不让我陪她逛街了。 有这么一天下午，小伊文斯鼻青脸肿地回到了他们家，一进门就被他妈看见了，妈妈赶紧上去训斥他。 小伊文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许跟别人打架，就算你想跟别人打架了，在打架之前也一定要从一数到十，这样你就不会再跟别人打起来了。 听了妈妈的话，小伊文非常委屈地回答道： 我当时数数了，可是打我的那个斯托伊跟我说，他妈妈告诉他只要数到五就行了。 这天有俩犯人在牢房里交流，其中一个问另一个： 嘿，老兄，听说你在这牢里要坐七年，你就不怕你老婆把你给甩了吗？ 你这个想法很愚蠢，老兄，你不了解我老婆。首先，她是个规规矩矩的女人，其次，她相当爱我，第三，她也被判了七年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有一个特别有钱的大商人正在单位里头忙得头昏脑胀。偏偏是这个时候，他太太从家里打了一电话，跟他说家里的女仆啊辞职不干了。这大商人很不解地问道： 那个女的干得好好的，她为什么要辞职呢？ 太太回答道： 这事儿要说起来都赖你，都是你惹的祸。谁叫你刚才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拼命骂人家，你是把人家生生给骂走的。 商人一头雾水地回答道： 你说什么？刚才我一直以为接电话的那个女的是你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这么一天下午，一个商人正在和汽车旅馆的主人闲聊，旅馆主人向商人说道： 最近我这儿的生意简直是到头了。 听到旅馆主人的话，商人有点好奇： 我说老板，我每次开车从您这儿过的时候，您外头墙上都挂了刻满的牌子，您为什么还说生意不好呢？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，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要谢绝30到50个客人来店里住，而如今每天晚上我只能谢绝4、5个了，所以我觉得生意糟透了。话说这天在巴马群岛国家银行的提款大厅里，银行提款员对劳尔先生说道： 尊敬的劳尔先生，非常抱歉，您给我的这张支票好像有点问题。对了，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证明您的身份的呢？ 劳尔先生非常气愤地回答道： 有嘞，先生，我屁股上有块胎记，你要不要看看？ 道理分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个马戏团的老板，在马戏团演出结束之后啊，他把厂子里收钱的人叫到了一边问他。 嘿，你过来我问问你，刚才我让你牵只大猩猩去领赏钱，效果怎么样？ 老板不太好说，好处也有，坏处也有。好的是我今天收的钱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多得多。 这不挺好的吗？你刚才说什么好处也有坏处也有，那坏处在哪？ 坏处是今天收来的所有的钱都在那个该死的大猩猩手里，我要不回来了。 话说有这么个英国绅士的太太啊，这天突然跟她的绅士丈夫急了。 你现在必须跟我解释清楚，你的照片怎么会到了婚姻介绍所里呢？ 英国绅士很冷静地解释道。 你先别生气太太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事儿不能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的身体和那个该死的办事效率低的小子。这张照片是去年你病重的时候我寄给他们的。 有这么一天晚上啊，俩酒鬼喝高了凑一块聊天。 为了帮助消化我会喝点啤酒，为了促进食欲我会喝点白葡萄酒，血压低的时候我喝红葡萄酒，而血压高的时候我就喝白兰地，喉咙发炎的时候呢，我就喝点伏特加。 你真厉害老兄，那到底什么时候你才喝水呢？ 听到另一个酒鬼问他，这第一个说话的酒鬼想了好半天，然后回答道： 嗯，我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得过那种病呢。 这一天在公园里，一个女孩子对追求她的男朋友说道： 你怎么知道你已经爱上我了呢？ 这很简单，我之所以知道我爱上你了，是因为我想念你想念的整夜失眠。 哦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。我告诉你，自从我和你认识之后，我妈妈就天天为你失眠，可是我非常肯定的知道她并不爱你。 话说有一位知名的作家穿着朴素，生活节俭，这天上午他戴了一顶旧帽子出门，一出门啊，就有一个特无聊的贵族问他： 这不是大作家先生吗？您脑袋上戴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它能算是一顶帽子吗？ 听到这个特没礼貌的人说话，大作家杰克先生马上抬起头反问道： 啊，先生，您的帽子可真漂亮，哈哈，不过您帽子下边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那还能算是脑袋吗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一天夜里，一位因为酒后失态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男子，对迎面走过来的一对夫妇瞥了一眼之后，大声对那位当丈夫的说道： 对，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女的就是你太太吧？ 听了酒鬼的话，这位丈夫非常紧张地回答道： 是的，我想告诉你，我认为你太太是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里最俗气最难看的一个女人。 说完这话之后啊，酒鬼跌跌撞撞地离开了。还没等当太太的说话呢，丈夫就拍了拍太太的肩膀，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他太太说道： 太太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我没骗你吧？ 时候在一诊所里啊，有一天一老医生正在为病人检查身体，实习医生突然问他：“ 老师，您干嘛在耳朵上架着温度计啊？您是不是耳朵不太舒服？” 听实习生这么一问，这老医生恍然大悟的说道：“就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说我钢笔哪儿去了呢？我肯定是把钢笔插病人肝儿窝里了。” 纯洁和晴朗，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也是因为这多彩岁月，也是因为那残酷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，面对这纷乱的世界，人们静静面对这多彩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想你盼你愿你念你天天天